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朱穆英、马望前催跟长茂见面了，长茂说的话不多，虽然是东一耙子西一扫帚，但这个道理是真的。他从心里头讲，恨不恨朱元璋？恨。恨不恨韩金虎、马娘娘？更恨。但是朱穆英觉着呢，人在危难的关头，你说我再跟着推一把，显着太不义气了。朱穆英真是左右为难呐。最后他把心一横，牙关一咬，脑袋抬起来了。茂，你有你的看法，我有我的看法，你再听我说两句。人恩非圣贤，孰能无过呢？可我爹当初受了坏爱人的煽动，一时耳软心活，这也在爱所难免。茂，你要能听我的，咱安这么办，你赶紧劝四殿下收兵撤退，回北地燕京，然后咱们手拉手到南京这找皇上辩理去。我想要跟他说明白道理，他也不能执迷不悟。茂，那你既然念的是弟兄之情，你能不能听我一回？ 废话，我小可不懂。我们历经千难万险，好不容易打到太平府，能随便收兵吗？你这不叫笑话吗？真要听了你的话，燕王回到北京，咱们手拉手到南京，那妥了，朱元璋马上就得收拾咱们。咱不是小孩能上这当吗？穆英啊，你这是笑话。你要听我的，真有诚意，这么办，你把太平府让出来，我们打到南京紫金山，兵扎城下，然后咱们手拉手再找皇上辩理去。他要听了还则罢了，不听茂太爷一怒之下把南京给他端下来，那才行呢。朱穆英一拨了脑袋，不，这可办不到。哎，咱们书说简短，一开始两个人说的挺好，还挺难过，越说越激烈，最后水火不同炉，哥俩弄翻了。长茂一伸手，咔噔，把禹王神槊摘下来，小磕巴嘴，好嘞。既然你听不进茂太爷的良言相劝，咱就得武力解决。朱穆英一伸手把双锤摘下来。茂，从心里说，我不愿意跟你翻脸，但按事到如今，这叫各为其主，咱俺可是为了公事啊。我奉命而来，不能不得得罪你了，而来吧。你看这事情的发展往哪儿说去？这两个人这么好，今天真翻了脸了，在两军阵前各催战马，轮动兵刃呢，这一伸手就不是善茬。长茂是恨他， 又气他。朱穆英也是如此，各不相让，垂槊并举，打了个难解难分。朱穆英一边打着一边偷眼观看，长茂仍然不减当年，这把禹王大槊神出鬼没呀！一合计，跟十几年前没什么两样。长茂也发现朱穆英也是如此，实质他俩都是一头的，从来没动过手啊。有时候那是开玩笑，今儿是第一次真动手。朱穆英这才发现长茂确实比自己高这一头啊，你不服高人有罪。但是他也发现长茂手下留着情的，你别看声色俱烈，这禹王槊让着他三分，这要换个旁人，长茂决定就下死手啊。就这样，两个人马打盘桓，大战50多个回合，没分输赢。日头啊，往西转了。咱们单说小英雄穆奎，伸着脖子瞪着眼，给他爹观战，手啊急得直冒汗呢，有心冲过去，怕爹责怪，因为爹事先有话在先呢。他不让过去，不敢过呀。他知道爹是翻脸不认人呐，有心不过去，万一爹出事儿怎么办呢？他又一想，得了，你不是让我回来吗？我也让你回来得了。吩咐左右，来，鸣金，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串锣响亮。朱穆英马上猜到穆奎的意思了，那是替自己担心呐。确实他也赢不了长茂，巴不得收兵回城，所以虚晃于锤，拨马跳出圈外。茂啊，我城里有事儿，是恕不奉陪，咱改日再见。一拨马收兵回城，紧闭城门，高拉吊桥，城头上准备的灰瓶炮子、滚木雷石，你要往前一进，我们就动手。长茂也没追。长茂发现朱穆英心神不定，但能不把脸抓破，他还不希望那样。长茂也给他留有余地，因此把禹王神槊一晃，也收兵回营。回到营盘，四殿下就告诉说，你做得非常对，我们无论如何想尽一切办法要收降朱家父子，尤其那个穆奎，那是后起之秀，真把他们爷俩给收降，咱们又增添了左膀右臂。安下他们不说，单表朱穆英收兵回城，驸马韩金虎、国舅马兰、宝刀大将铁公然等等等纷纷过来给道经。韩金虎假亲假近呐、啊，哎呀，穆儿王啊，威风不减当年呐、啊，哈哈，也就是您能盯得住长茂，换个旁人早就献丑了。你太客气了，我也就是勉强对付。这一仗还看不出上下，明儿个再说吧。我的头有点疼，打算早点休息。一摆手，把众人都打发出去。朱穆英退归内室睡觉了。睡得着吗？他这脑袋瓜子嗡嗡直响啊，思前想后，怎么办？这仗是真不好打。最后朱穆英一琢磨，干脆明天我请旨啊，你给我另调别的地方，这仗我打不了，确实我也不是长毛的对手。但是马娘娘能不能指准呢？他心里的七上八下，迷迷糊糊，他就想开了。 他在这想咱不说，表小太保穆亏一看爹躺下也不言语，自个儿心里堵了个疙瘩，背着手在庭院里头来回直溜。正溜着呢，就见眼前红灯一闪，有脚步的声音。他一看呢，驸马韩金虎来了。穆奎赶紧紧走几步给韩金虎施礼。驸马千岁，您还没歇着？没有没有，我看看你爹呀，是不是他身体有些不爽？ 我爹睡着了。 哦哦，那就不惊动不惊动了。哈哈哈哈，将军你干什么？我心中烦闷，在这溜个圈。哦哦哦，哎，小将军，你要讲这烦闷的话，能否到我那儿坐一会儿？我有点事儿跟你说。穆奎一想，韩金虎那是驸马监军啊，那是朝里的实权派啊，大明帝国他当着多一半家，他跟我商量什么我听听。他觉着也没事，就到韩金虎那屋了。离着朱穆英的寝室挺远呢，两个人走了一程到了屋里头。韩金虎一摆手刺退左右，屋里就剩下他们两个人。这韩金虎把脑瓜一拨呢，母狗眼一翻，就拉开话匣子了，先表扬朱穆英，而后表扬穆奎。你说他经验丰富，嘴又能说，这一表扬朱家父子，小穆奎就飘飘然呢，哎，听着那个舒服。韩金虎最后说，小将军，你爹他这人太忠厚，我就不说你也看出来，老念及旧情啊，可你爹就忘了他对面的这些人都是什么人，都是豺狼。你念旧情人家不念，哎，你说那长帽那小子多不是东西，见你爹就下毒手啊。孩子，你老大不小的了，得替你爹着想啊。 是啊，驸马爷，我都急死了，你说我得怎么办？我要做出越轨的事情，怕我爹不答应。 哎，这不是在家，这是两军阵，你受了黄风了，你现在是无敌将军呢，有金牌在身，你怕什么呢？孩儿，你要能听我的，我给你出个主意。 你说什么主意？ 今儿晚上你去偷营劫寨，出其不意攻其不备，哗，闯进四殿下的连营，你要能把他生擒活拿，或者把他打死，你不立下首功一件吗？那阵你爹就不能摘怪你了。本驸马在皇上和娘娘的面前重重保举你，那阵你们爷俩就更露脸了。孩儿啊，你敢干不？ 哎呀，我倒是敢呢，我没跟我爹商议，我怕他怪我。 没关系，他那方面包到我身上，我现在是驸马监军呢，指挥全军，你放我之命去的你就放心去的啊，去的。穆奎想，这真是个好主意，趁长帽他们没做准备，我就来个偷营劫寨，能把四殿下抓住，我爹是自然高兴。要不这就是年轻啊，幼稚，上了韩金虎的当了。这个韩金虎比狐狸都尖，他为什么要给出这主意呢？他有两种打算。第一，在朱穆英开兵建帐的时候，他偷着看着来的。他这么一观察呀，长茂和朱穆英都念旧情，你别看也变脸了，也伸手了，完全不是真心。 韩金虎就担心呐，倘若他们两家一个鼻孔出气儿，我不就完了吗？太平府也守不住了，我就得吹灯拔蜡呀。他为这个事儿相当着急。方才他说去看朱穆英去，那是假的，他想听听他们父子偷着要商议什么。可巧遇上穆奎在院里散步，哎，他突然心生一计，想这么主意。他心说呀，我叫这个孩子去偷营借债，叫这孩子这个横劲儿，到那儿不定得打死多少人呢。现在就希望死人，如果能把那有名的上将打死个三个两个的，这个后果就不可收拾。你朱穆英跟长茂再想和，是也不可能了，那就彻底抓破脸了。朱穆英那就得听我的了。如果说穆奎在里边有个三长两短，哎，朱穆英更得急眼，也得给我使用，这买卖里外算都合适。这就是他的主意。你说这小子多损吧，偏赶上穆奎这孩子什么不懂，还拿韩金虎当了好人了，也没跟他爹打个招呼，在焦军场点兵五千，他传下令箭，马把铃铛全摘下去，马蹄子用厚布都包上，每人发块毛巾在嘴里头叼着，什么意思？怕发出声音去。韩金虎在城楼上给关敌，轻轻地开开北门，放下吊桥。穆奎是一马当先闯出太平府，奔四殿下的联营就来了。穆奎一边走着一边心里头想，哎呀，这事儿叫我爹知道得怎么办，他让人家一瞪眼非要我这条命不可。可又一琢磨呢，驸马说的有理，我真要立了大功，给明朝撞了脸面，我爹还能怪我吗？也不能。因此这一仗关系甚大，准胜不准败，要败了就不好交代了。他这心里的七上八下想着，可抬头一看，密麻麻的星斗，天上跟扣一口大锅似的，星星一眨一眨的，离远一点就看不见人。他回头看看军队，黑压压的一片，不仔细听听不出声音来。穆奎这是第一次干这个事儿，心里有点紧张，鼻子尖就有点冒汗了，往前走了一程，探马向他禀报，报太保爷，离着连营可不远了，再探。他在马鞍桥掌身往对面一看，离着不到二里地就是燕王的连营，黑压压一片，一眼望不到头，一闪一闪的是蜈蚣灯和气死风灯，别的声音他听不见。他一琢磨，最好你们没有准备，我出其不意哇呀就攻进去，今天晚上力求速战呐、想到这他就绷足了劲儿了。二里地眨眼就到了，辕门都看见了，他就发现辕门挂着一对气死风灯，用木头轱辘做的门紧闭着，恍恍惚惚的看着几个门军好像抱着刀枪在那值班，再往里边看，黢黑，什么都看不见了。穆奎马上传下令箭，通知左右准备进攻。 是，通知左右准备进攻。 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，到了，被人家守门的军兵发现了， 站住！干什么的？再往前来，我们要放箭了。 穆奎并不答话呀，一伸手把蒙面具罩到脸上了。这蒙面具是丝棉的，上面有俩小窟窿，眼睛可以往外看。一般的流星啊，箭矢啊，可以挡得住，要离近了这玩意儿不好使了。他往下一低头，把掌中双锤一晃，高声喊喝：弟兄们，冲啊，冲啊，杀呀！一霎时山崩地裂一般，长起灯球火把，亮子又松，穆奎是一马当先闯进连营。说到这儿咱得交代清楚，穆奎可不是一个人，他身上带着贴身的四个保镖，这四个保镖是在云南昆明府带来的，都是苗族。这四条大汉跳下马来，摘盔卸甲，都一丈二尺挂铃啊，每人掌中都是一口大铁刀。这四个人都是谁呢？青椒不辣、巴里马华、巴拉根东、巴拉根山，这都是八六八选六选有名的上将，都有万夫不挡之勇。朱穆英啊，怕儿子在两军阵前吃亏，特别派出他们四个人做贴身保镖。穆奎走到哪里，他们跟到哪里呀、啊？再看现在，这四个人紧紧保护着穆奎，像五只箭头子一样就射进连营啊。到了现在，穆奎把一切都扔到九霄云外了，一个字就是打吧。双锤抡开两劈叫啪嚓劈叫啪嚓劈叫啪嚓，把燕京的军队打的是四散奔逃啊，整个连营开了锅了。人们一边跑着一边喊：了不得了，有人投营劫寨了，杀进来了，快跑啊跑啊！马叫的声音，人喊的声音，武器撞击的声音，马蹄子的声音，简直就混在一起了。穆奎往哪儿跑？他找中军黄罗帐，青椒不辣紧挨着他，用手一指：太保，您往前看，那座帐篷又高又大，甭问，准是金顶黄罗帐，那叛逆朱棣肯定在那。冲！穆奎一马当先奔这儿来了。还、哎、多巧吧，真是金顶黄罗帐。门前有100多卫队，被穆奎大锤一晃全给打散的，骑着马就冲进大帐了。四殿下朱棣啊，陪着个斗篷，桌上点着一盏灯，案头上放着笔墨砚瓦，他低着头提着笔，好像正批阅什么公事。外边这么乱，他没听见，就是穆奎冲进大营，他连头也没抬。穆奎一看，心里这个激动就别提了，在两军阵前见过他，衣着打扮他都认识，这就是叛逆朱棣呀！我先砸你一锤。催马他过来，呜，搂头盖顶就是一锤。等砸完了，穆奎傻眼了，这才引起了无边的大祸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《幸福新起点》，陈涛作词，王蓓作曲，谭维维、孙楠演唱。 请让我们只属心愿，有了梦的我，有了我。